欢迎来到他周报，我是杰特， 我是梅杰。 今天2024年22号星期五，咁就提早咗少少录节目嘅，因为我要去旅行。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呢、这个礼拜真系风又系风起云涌啊！好一系冇事咗，一系就大单嘢发生。仲以为过咗一月之后会比较静啲，估唔到又系咁多风起云涌嘅嘢发爆出嚟。咁本周最大嘅新闻咧，直情已经系唔系发生噶啦，就系、是、《Sassy 田中小姐》嘅作者卢原飞明子就自杀。咁呢单嘢就佢系上到直情咩时事版噶啦，即系咁讲啦。原因咧就好简单，就系、是《Sassy 田中小姐就》就日剧化。咁咧卢原老师咧就话明嘅，唔可以乱咁改，一定跟原作。但系日本 TV 咧就唔理佢照改。结果最后嗰两集，阿卢原咧就做出到最后手段，就系、是、用原作者合约嘅特权话，最后嗰集两集我嚟写，结果就写咗一唔知写出咩嘢翻嚟，而之后就变咗咁样啦，自杀啦。佢投诉过嘅。 嗱，首先要搞清楚一样嘢啊，佢照自杀嘅原因咧，其实最终系冇公布到嘅。不过一般系咁样认为，咁可能都十之八例八九啊，因为佢遗书冇公开噶嘛，佢有写遗书嘅，但系亦都冇公开。咁一般嚟讲会认为呢个可能系原因，因为揾唔到其他原因，咁就唔系100%咁嘅，因为警方系冇确认到遗书嘅内容嘅，因为毕竟系人哋嘅事嚟噶嘛，即系冇公开到噶，只不过一般都认为系，咁啊大部分咁样认为啦，嗱。先讲呢个系咪误会先？毕竟佢仲有机会系嘅，但系哪怕佢唔系都好啦，其实已经系引起咗好多问题噶啦。咁啊，我记得当初日剧播嗰阵时，佢已经系应该系日剧结局一播，佢就即刻啲投诉啊，嗰啲嘢全部嗰啲抱怨啊，嗰啲出晒嚟噶啦。咁、个重点系，哪怕呢个唔系事实都好啦，因为个时机有问题啦，全世界个矛头就全部指向喺嗰电视台噶啦，已经系。即系呢个亦都引起咗几严重问题噶啦，即系问题就喺呢度，即系哪怕佢真系唔系因为咁样都好啦，大家已经大众已经认定咗呢件事实，然后将个矛头指向 你啦，而家 系啊，点系唔系你？即系佢即系如果佢好彩地个遗书可以公开扯个原因唔系关佢事嘅话咧，可能个矛盾冇咁严重，但系佢都系濑下嘢噶啦。而且即系我觉得系成个业界乘机去控诉翻，我觉得系有啲唔系净系为佢一个人咁简单咯。即系咁啊，佢嘅情况咧就比较绝啲嘅，咁佢就去到啱啱佢啊，其实讲嘅咩特权，其实唔系，其实系讲紧日本嘅版权法入边咧，其实作原作者系保有最终嘅否定权嘅。我讲过好多次噶啦，但系既然唔系你嘅，就你好多时你嗰个所谓嘅最终否定权咧，好多时都系冇用嘅。毕竟，除非你话听我否决完呢样嘢之后，就以后唔使喺业界捞啦。 因为而家情况就系咩咧？就系、是、头嗰八集就改到乱晒龙，因为负责担任呢个作品嗰个剧本家咧，就出咗名系原作粉碎机嚟嘅，就改乱晒大龙噶。咁作者都惊，咁事实都改咗，将个原作改到其实我听到翻嚟啊，我听有睇开嘅讲法就系、是、将原作变成一个好普通嘅日剧故仔。正常嘅，即系当然咧，同原作唔同，但系正常嘅故仔系睇得过嘅。但系最后嗰两集咧，改完之后就大家就拗晒头，因为原作者同原作想写，唔知想写乜，咁就搞咗就唔知点样样。而咧亦都制作组都喺啲蛛丝马迹度表现出佢唔妥原作者，佢干涉佢嘅制作。 咁啊，而家仲有嘅就系、是、个时机上都仲有嘅，因为啱啱讲佢系啱啱播完之后系有嘈啊成啊嘛，咁咧佢而且佢喺最后嗰度话系佢自己写翻剧本嘛，咁但系调翻转咧就轮到电视台个编剧就喺度不满佢啦，喺度嘈，两边系嘈嘅，咁问题就系佢两个呢头嘈完嗰头。佢就自杀啦，咁所以就系咪真系原冇关系咧？我只能讲咧，我唔能够讲死，但系都十之不离八九噶啦，所以佢都几难打甩呢单嘢。咁啊，而且呢个就唔系小学馆咁简单噶啦，基本上系只要凡系ACG 主要系漫画啦，其实改编日剧咧， 一定乱改。 就十之八九咧，都系嗰个乌里丹刀噶啦。嗱，唔一定差嘅，老老实实有好多其实觉得唔错添，即系但系 都有添。 系啊，但系毕竟就系自己嘅亲生仔嚟啊嘛，俾人咁样改法，其实大部分人咧都系有冤无路数啊，又或者即系大势砸死蟹咯。 即系电你咁大个， 有啲就系咩咧？收咗嚿钱卖仔莫摸头，咁钱收咗落，你同你改咯。反正我唔理你噶啦，你都唔好搞，总之你唔会搞鸠咗我，都唔搞鸠你，大家各自揾食，唔好烦。 而且根据呢个传统咧，其实大部分人咧知道自己嘅作品俾人会日剧改编嗰阵时咧， 都有心理准备噶啦。 都基本上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啦。咁佢系一个冇乜做好心理准备嘅状况之下啦，毕竟系因为佢太相信佢个，我唔知道当初系协议啊，定系口头协议啊，系合约啊，系乜嘢啦。但你知道日本人做嘢啦，好有可能系，我会尊重原作噶啦，我会尊重原作噶啦。可能系咁样嘅就，甚至系中间个 agent 咁样讲嘅咋。 死我滚咯，真系。 所以佢接受唔到咯，因为我真系记得我睇好少日剧，我唔似其实睇咁多日剧。我睇嘅所有改编日剧都系改得到乱七八糟嘅。 唔系，好简单就系、是、嗱，担任呢个失事田中小姐嗰个编剧咧，之前写莫名推理嘅，即系田中唔系嗰套漫嗰推理嗰套悬疑漫画啊。咁佢改到就咩？呢个编剧改到咩啊？就系、是。无啦啦喺物言推理上面，突然间多咗个女角，个女角本来系嗰啲大陆人嚟嘅，突然间变女主角，啲人觉得妈妈声，我第一反应就系、是、夸张，你夸张得个神探伽利略，无啦啦多咗个女角，跟住做个主角，而本来应该第二男主角咁变咗路人，咪有人咁睇，跟住仲有，跟住原作者系将呢个角色写翻小说度，亦留翻小说，咁都有啦，有几期啫，即系嗱。以前咧，而家动画比较好啲嘅，就基本上而家动画就大部分都照住原作拍噶，因为就讲就系唔够料啊，睇下一季咯。反而而家快十年都系重搬翻出嚟咯。 嗱，日剧同动画改编有少少唔同，动画点解有时以前要改编？啱啱记录讲咗啦，就系因为你周刊连载都好啦，你始终唔够动画咁快噶嘛，咁你咪好，咁你会唔会中间个追唔切追过进度嗰啲嘢，唯有去补。但系日剧唔同，即系譬如好简单，日剧通常都得一季起两季止，我咪好少见两季添，咪一季十话八话都有嘅。咁短嘅个话数之内，一嚟就会系可能会塞唔晒啊，调翻转系连个段落都做唔到。咁佢唯有就系改编去令佢可以放得落去，亦都有连呢个问题都冇嘅，真系够咁减粗就塞咗落去嘅。即系我记得我少数睇过就《伊龙》第一季都还好少少，前四五话仲系跟翻原作嘅，后边已经乱鸠咁嚟噶啦，已经系嗰啲好捻传统嗰啲都。 我最中我就同头先讲嗰个《神探伽利略》啦， 啊， 佢原作啊，佢一个好短嘅一个咁，应该系真系短篇小说，短到系咩？一本小说都唔够嘅，佢喺日剧面拍成集，跟住佢大幅改动。是改好的喎，我觉得好过原作喎，好过都嘢贵唔好版本嘅 喎。咁神探伽利略嗰个可以比较长啊嘛，我印象中，即系咁可能情况会调翻转，即系依度未讲完，结果第一季还好啊，第二三季哇改得到黐筋，又系有个唔知边度标出嚟，直情系原作冇噶，标咗个新嘅原创人物出嚟做咗个主角嘅对手，冇人唔记错的话，实在太耐之前啦，我已经冇乜印象。 主角好正常嘅，好常见咧。 即系大家都教病咗好多年噶啦，即系就算系观众都好，所以点解今次个炮火咁严重就一嚟有部分就系大镬到死咗人啦，因为之前毕竟呢一路都系唔会嘅，大家都咁睇嘅啫嘛，即系唔会有好似作者自己个亲生仔俾人改咗个情况啊嘛，咁但系一路都有怨言嘅，尤其啲原作党咧，咁啊一路都有怨言啊，但系毕竟唔系一件好严重嘅事啊，但系今次大大镬喎。咪借机一煲过去爆出嚟咯， 炒咗出嚟，我觉得好快就冇事，因为冇系咁噶啦呢个业界，因为日剧同小说啊漫画本身个平台唔同咧，你冇可能照搬嘅，除非你去到咁离谱，好似《蒲泽直树》咁样，佢嘅漫画就等于成本分镜咁样，你咪可以照住拍咯。问题就系有几多漫画家嘅漫画去到《蒲泽直树》嗰只咁样，个导演可以唔使睇，唔使画分镜，只要照住漫画里面画得啦，冇嘅咁多噶。 唔系嗰啲咁嘅地步，而家佢讲紧日剧改编，改到系直情系成个大主线个骨干，可能系主线剧情嘅骨干，都同你喐喎，佢好癫噶嘛！日剧改编呢啲嘢， 即系有我见唔见？ 当然有啲就相对比较接近嘅，咁但系大部分都系会改到古里湾都噶啦，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咁会我觉得可能。最少短期内，甚至会永久地咧，去呢啲改到黐筋嘅程度， 会收敛翻少少，即系会大致嘅方向都跟翻原作嘅，即系唔会同你混无。啱讲嗰几个例子都系好捻过分嘅啦，老老实实以呢、这个遵循原作嚟讲，我最多摆俾你，你加新角色都好，你最多就系要配角嚟嘅，唔好抢咗主角个位，即系林总总啦吓。 好难喎、啊，呢嘢好老实咯。 即系你嘅成个作品个调子都唔同咗啊！最大镬系好多作品都有咁嘅状况噶。即系呢个就唔系好普遍嘅，但系都唔少。即系呢个情况，可能佢要收敛少少咯。知道即系你会明白我哋，即系如果讲到动画圈嘅话咧，其实最大不了都系加嘢嘅啫。即系如果系讲到好黐筋嗰啲咧，就会俾人攞出嚟编嘅。即系譬如啊，我觉得原作粉碎机会俾人屌捻到开花，动画界真系袁永庆太郎一个啫。我谂到第二个咯，老老实实。但系日剧界系全世界咯，真系好捻多。 因为总之日剧系得十集啊嘛，同埋日剧你本身就是有啲嘢你系冇办法喺电视做到嘅啲嘢。 我觉得系电视台大石砸死蟹，佢觉得自己好捻大。 系咁啊，系嘅。 虽然我知再讲咧会变专题啊，不过就最都要补多一句啦，即系我觉得点解会咁样咧？唔知佢哋有咁嘅条件，就系、是、其实每一个改编嘅剧本家咧，都系唔系好甘心去跟翻原作嘅一模一样咁做出嚟。佢哋总会有想自己加啲嘢落去，作为一个创作人，作为一个艺术家。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係唔太想去照做嘅，係唔太想出照住人哋 copy 出嚟嘅人。咁有啲会俾，当佢有条件咯，甚至有时咪諗住想加啲自己嘅嘢咯。即係你知艺术家就係咁样㗎啦。虽然编剧算唔算呢，就编剧嗰边大把佢啦。 编剧系艺术家，即係讲真啦，就算照住原作改呀，即係好中意原作都会加自己嘢啦，小林静子咁样。最近佢讲几多自己嘢啊？小林静子， 所以我系认同个编剧应该系有自己嘅嘢嘅，可以有自己嘅嘢，都编剧又好，导演又好啦。但系睇份低情况，唔好太过分咯。有啲嘢真系，即系咁我咁佢系咪真系以死控诉咧？就不能绝对，十之不离八九噶啦。咁影响啦，我觉得会有影响嘅，但系睇下咯。咁 好啦，咁跟住咧就讲下其他新闻啦。首先就讲咗。日本厚生劳动省就而家推紧咗叫电子药方啊，即系用手机咧出药方，咁咧就喺佢本月刊嗰度咧，即系佢官方月刊里面咧就揾咗药师少女做封面，亦都揾咗或者之前亦都有啲宣传册子用咗佢做宣传做poster 噶啦，咁就一贯地日本政府同宅界嘅联动咯。 你明白嗰样嘢，唔系日本政府同宅界联动，系日本政府入边嗰扎宅。佢入边已经渗透咗好多宅喺入边噶啦，已经。 仲有啊， 你要明白 嗱，有一样嘢就系、是，其实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其实旧年啊，因为前年噶，咁就前年十一月一号开喺东京国立科学馆咧，就搞咗个叫做毒，即系毒啊，原毒药嘅毒啊，即系由自然界嘅毒药都去到蛇毒啊嗰啲 K 卡嘢，都做一个专题嘅。我就啱我又去嘅嗰个展览，咁咧佢都揾咗药师少女做专题，即系做宣传 poster， 我见到张相，好可惜嘅。应该系嗰啲特典嗰类咁嘅嘢啦。 之前我唔记得边单嘢，应该系空字定边度智慧队咯。 空字多啊，空字最成日用嘅空字。 唔系，嗰时我哋已经提过，我已经讲过啦。其实就唔系纯粹话因为咩宅文化好红啊咩成，系直情系佢入边决策层嗰边咧，已经系有唔少系宅。即系当然啦，佢宅文化喺日本抬翻头，即系叫做越来越好去污名化，再加埋呢啲卡卡环境因素咧，系令你上头比较容易接受嘅原因。但系而家问题又讲紧咧，当年嘅宅，即系初代嘅宅啊，而家其实已经五廿岁噶啦，即系佢哋已经入咗权力嘅核心噶啦。 即系好简单就系、是，如果我下生劳动省嘅官员，我都做啲乜嘢 啊？即系好简单，所以系即系越来越多啊啦。咁就不过就而且药师少女都叫做形象正面啦。你要明白， 唔系好难得噶。你睇咁贵，举翻一系咧就咩社会阴暗，一系咧就懒嚟画社会画啲阴暗面，一系就系热转生翻，再唔系就咩食美食翻，虽然食嘅系魔蛇妖怪妖兽。 喂，黑心残向来都系咁样嘅，即系 仲有再离谱入咩？基佬超机人翻黐下线嘅，咁呢个嘢咪最正常咯？ 即系你讲呢啊，咁啊，真系好常见嘅啊。咁啊，之前讲空置嗰时候，嗰件仲要系喂大佬，嗰件系唔单止系瘦，仲要系可唔可以叫魏娘啦？佢从来都冇娘过，算啦，嗰个等同嗰个玻璃话听唔系女人，但系嗰个设定上系男噶。即系空置嗰只系咪空置啊？应该系空置定防卫队，我唔记得咗啦。唔系六字， 上面嗰、那个嗰只吉祥物啊 J 啊，即系喂大佬，即系嗰啲真系会咬挛人嘅，即系佢话佢听佢系雄性，但系个等个波，即系仲要系瘦嚟， 算啦， 几重口味都有，所以日本社会冇话够唔够啊，呢啲嘢唔需要够，其实冇所谓，由得佢继续啦， 冇所谓，咁咧就嗱，咁咧就一啲系嗱 love like 咁就佢播出十周年啦，咁咧佢其中一个新嘅活动就系将头嗰五只single 出 LP size， 即系用大嘅黑胶片个 size 出嘅 CD。咁点重要就系头嗰两只碟 Love Life 同埋即系我 Life 你 Life 嗰只同埋 Soul Edition 咧，当年咧一只卖咗两只加埋卖咗唔够3000啫。呢样嘢传说中名碟，而家复刻系绝对会炒嘅。因为当年好啦，当年系冇人知道呢个组合会红成咁样，系冇人买嘅。当时直情系去到咩啊？佢讲翻话，当时净系新田惠海屋企人咧买咗十几只，已经占咗，可能占咗佢1% 啦，2% 嘅咯，十几只，即系所以即系几夸张。所以今次呢个一定买噶啦，呢、这个就卖收藏嘅，呢啲系纯粹系。咁讲完呢单嘢之后咧，讲下另一单又系历史事件，笑面男事件。咁咧喺2024年嘅2月3日。就发生咗嗰个机动队里面所谓嘅笑面男事件，咁咧各村男咧就做大肉宣传噶啦。搞笑就系各村书店又好，港人社又好，佢嘅嗰啲官方嘅网页咧，啲个大人物个头咧，全部俾佢 key 到笑面男，咁我大家都以为系哦几识做，几识做宣传，跟住官方话唔关我时间，我冇做宣传噶，我俾人 hack 咗咋。 我先假设呢个佢哋嘅讲法系真噶啦，当然亦都可以讲烂话嘅，但系我假设佢系真噶啦，咁亦都有机会就纯粹就系啲 hacker 得闲就系冇嚟做，你要明白 hacker 以前我哋认知中嘅闲，我哋年代睇用电脑嗰时认知中嘅闲客咧，其实就系做埋啲咁嘅嘢噶。即系唔系话啲喐下就系嗰啲咩抢交易所啊、黑银行嗰啲，唔系咁样做嘅。我哋年代嗰阵时，即系唔好我哋年代啊，即系以前啊， 太无聊啫嘛。咩而家仲有嘅，咁你话 hack 落去 Rockstar 里面攞 GTA 六啲片出嚟资料出嚟，有嘅。 即系我哋而家健身咪嗰啲，全部咧都同犯罪系基本上扯上等号噶嘛。但系唔系嘅，以前我哋嘅年代咧，基本上都系恶作剧嚟嘅咋。 好古老年代，我听过即系美国嗰啲 hack 做咩啊？就系。偷打长途电话， 而家系少数会同犯罪扯上关系嘅嘢嚟噶啦。 但系其实佢对我就系，重点唔系在于犯罪，而系在于好过瘾、好玩。对佢好玩好重要嘅呢班人系 啊，所以佢用呢个方法去搞，亦都唔系好出奇。尤其是你要明白，即系可能唔少 hacker 其实系提供学大嘅。 唔出奇啦，呢年代 啊，即系你知，有啲 hacker 都有啲都好后生噶啦。 嗱，咁仲有就系、是、为咗即系纪念宣传啦。就喺2月1日、2月4日之间4日，连续4日咧，喺 YouTube 里面咧，全球公开咧，就公开第一 SAC 第一集前后篇电影版二，哇，大佬成5个几，成睇先8个几9个钟嘅扑街，睇到佢呕啊！真系好睇， 借机做翻个宣传啦，快咁好嘅时机，点会唔宣传啊？ 系呢样系绝对要睇，呢个时刻绝对值得睇嘅。好啦，跟住讲下呢个咪讲咗好耐嘅， 千呼万唤始出来，林天堂法务部终于出手啦。 不过 唔系告 Paulo， 更加唔系人中之龙啦。告嘅系某，我都唔识佢嘅。佢 Podcast Soon 应该咁读啦。咁其实老实，你睇完你又知佢点解会俾人告啊？基本上系一模一样嘅，系一模一样到你会，即系如果你暗住个出版公司，你话系佢某只佢自己出嘅游戏啊，我觉得都唔出奇。 好似我睇咗好多次啊。 虽然我哋专题嗰度有提到啦，不过应该专题出先嘅，出先好多噶啦。咁我哋再睇一次咯。即系呢个就例子嚟嘅，黐到咁嘅地步咧，老任就出手啦。因为你真系会搞错，会呢只 game 以为呢只 game 系老任出嘅，要去到呢个地步先会系老任会出手嘅对象嚟嘅。无论系成功率定系伤害，呢啲嘢佢唔射嘅，佢射嗰啲佢唔会，即系呢类先佢先系佢嘅目标嚟嘅，就咁。咁啊呢个即系系有冇错系标题杀人嘅啦，即系咁啊，不过唔紧要咯。 好啦，跟住又 依然都同呢、这个Pokemon 有少少关系嘅。荷兰嗰边呢、这个梵谷同 Pokemon 合作就出咗呢个梵谷比加超，咁大家都应该有印象嘅。之前抢到癫噶嘛，咁我都系嗰句，边个俾张机票俾我，我就去帮你买。好近啊！咋我同荷兰隔个海啊！咋 我知荷兰啫嘛， 咁紧要啦。总之就系有人想要到咁嘅地步咧，就系乜嘢啦？监守自盗，自己偷咗。因为佢要买$30就送都系 trading card game 嗰个嘅梵谷比卡超版啦吓，咁佢咧就成箱咁样偷咗佢，咁啊结果俾人拉钩咗，咁啊其实同之前类似嘅事件其实好相似嘅，不过就呢张嘢咧就其实我印象中炒到相当地贵嘅，即系觉得差唔多要成$1,000+一张嘅，炒到几贵下嘅。我印象中一盒嘅话，应该如果要用$1,000一张嚟计嘅话，一盒应该10多万都有咯。系啊，咁的确系的确几大嚿钱嚟嘅，老老实实。不过就即系犯罪嘅人咧，通常都唔系咁聪明。我哋之前类似嘅事件都讲过噶啦。 应该咁讲，聪明嘅人系唔犯罪嘅。 到时这么回事啦。好，跟住系啲本地游戏消息，即系 首先就是香港足总宣布退出亚洲电竞杯，原因就是游戏里面显示嘅就只有香港就冇 China。我想我吐槽点唔系呢个，而系去玩个游戏 eFootball 跳嗰个烂 game 退出版就咯。 呢个 Konami 嗰只 系啊，嗰只乜閪 game 退出版就啦，屌边有人玩只咁嘅 game？屌你搞，应该咁样就系、是。咦咁嘅杯女参加把你屌把咩？ 点讲咧？佢毕竟系呢个亚洲足联个档嘢搞出嚟嘅，即系咧就唔系因为电竞，亦都唔系因为格拉米，系睇在佢个档嘢嘅份上嘅。即系亚洲杯，我谂大家都有印象噶。我哋虽然三场输晒啦，但系即系毕竟都算系一个大嘅杯嚟嘅，即系唔系因为电竞，亦都唔系因为 eFootball， 亦都唔系 Konami， 系睇在人哋亚洲杯个份上嘅啫。咁啊顺便就退赛咯。即系我又唔太怪得足总嘅，虽然足总就俾人屌得多噶啦，但系今次咧就唔能够完全关佢事嘅。即系如果佢唔理，即系唔在乎呢件事召开嘅话咧， 又俾人闹啦。 到时俾人屌嗰个就系佢噶啦。 无谓啦，啲嘢真系讲真系，又唔系咩，又唔系咩重要嘢。 冇办法啦，成个香港都上纲上线啊。咁我咁佢唯有明哲保身咯。佢唔参赛唔会死，反正你参赛都冇得嘢。 唔 可以咁讲嘅，电竞系有机会嘅，电竞有机会。 唔系咁唔好话。其实香港队喺亚洲杯足球咧，啲人咪表现唔错，即系虽然都系输咗三场，但系起码有波入啦，咪三零部队啊， 好过三零部队咯，冇多。 而家佢真系几 OK 得噶，比中国嚟讲。 但系电竞系另一回事啊嘛，电竞另一队系参加噶嘛，大佬。 唔同唔紧要啊，总之我大家，但系总之就系八中国嘅网民啊，就中国网民系认为香港踢得比中国好，吹啊！呢样嘢系大家全世界一致公认噶啦，呢个系共识，中国里面嘅， 即系唔紧要啦吓，好啊， 我抽完水啦，中国，我好关心中国足球噶嘛，即系希望佢努力噶啦。 跟住系啲冚家拎新闻啦，咁啊呢个点读啊CRAFT 跟住 EGG，Craft Egg 啊 ，Craft Egg。 如果你讲 Ben Jim 嗰间公司，应该大家会比较有印象啦。 Ben Jim 啊，咁佢就解散。咁当然啦，佢唔系成日执嘅，因为佢其实系一个 Cybenzo 嘅子公司嚟噶嘛，即系 CY Game 嘅母公司。佢哋两个系同间母公司成个集团嚟嘅，包括 Amiba 啊嗰啲嘢，全部都系呢个集团嘅嚟嘅。咁佢宣布解散咧，应该就会俾其他可能系CE 下嘅其他公司，甚至可以系 CY Game， 虽然佢机会唔大。去接手继续去执行嘅，所以对大家应该就冇乜影响嘅。反正呢档嘢都冇乜生个似样嘅嘢出嚟，除咗 Ben Jim 之外，即系 Ben Jim 都唔系好似样先讲，即系咁样讲好似唔系咁好。不过呢个事实，即系佢系个品牌做得好啫 ，Ben Jim 个品牌做得好啫，只 game 本身。大家明啦，对大家影响应该系趋近于零嘅。咁啊，另一档接咗咧，而家接对大家影响已经系近乎零噶啦，都系一个情怀嚟嘅，即系 Nokia， 即系。咁多年咯 ，Nokia 我哋由细用到大啦。我有呢个手提电话嗰个年代开始，我第一部手提电话就系 Nokia， 不过唔系3310，3320，应该廿几年啦，应该廿年咯。 我嗰年代边用 Nokia 啫，我老鬼。 我有用过大哥大，即系个水壶型啊 ，StarTech， 跟住就系呢部啦，先嗰个部嘢都唔系我噶。不过就真系当年细个你冇乜可能冇用过 Nokia 嘅机嘅，其实虽然我 而家用紧噶。 我买一，我特登买一部咧，攞嚟专收 SMS 用嘅手机，一买咧，而家乜鬼用 SMS 认证啊嘛？咁我有多个张卡落，我嚟做后备做收 SMS 认证，几多钱啫？唔够水。 我正想讲就系、是、现在嘅 Nokia， 即系自从智能手机之后，佢拣错阵型之后咧，其实佢已经冇晒踪影啦，大家已经唔系好见噶啦。佢真，大家都知道佢仲有出手机，但系唔会用嘅，基本上即系咁啱你有用到啦。因为佢用嗰啲已经系讲紧 OPPO 都唔不如嘅程度啦。例如讲紧系，即系咧，你唔系讲小米，更加你都唔系讲大陆啲白牌厂啊，以前叫白牌厂啦，而家都仲叫有名啦，唔系嗰啲噶啦，已经系仲要再低阶嗰啲噶啦，即系卖去非洲、印度嗰啲咁嘅超平价机嚟噶啦。 都话我嗰个五嚿水咯，其实三三零差唔多样嘅， 只要你肯签约，你一毫子都唔使俾添。 我买翻啫嘛，就要三个水。 嗰个程度啊嘅机嚟啦，唔可以叫垃圾，不过叫做真系即系嗰个程度嘅机嚟啦，已经系佢已经系做嗰啲嘢啦。咁啊，因为佢当年就讲紧错头，仲有嗰阵时有两大阵型，两大加一个唔知嚟乱来来来乱的噶啦，即系两大就系 iOS 同 Android 啦，大家知噶啦。仲有个嚟乱嘅咧就系 Windows Mobile。定 Mobile Window 是但啦，一样啦。Microsoft 嗰嚿，佢投咗落嗰边嘅阵营，结果就系、是、当然大家明心心心嘅。其实我觉得佢做得唔差嘅，真系做得唔差。不过阵营呢啲嘢就系咁样，就系这么回事噶啦。尤其是嗰个年代，你用得佢咧，就好大几率你系用紧 Atom 嗰嚿垃圾噶啦。咁啊，当然可以唔系嘅。咁最终佢就俾 Microsoft 收购咗嘛，咁然后 Microsoft 最终又卖交埋佢俾佢，卖咗俾多样嘢，咁结果就嗰度嘅就系话 ，Nokia 会用品牌形式继续延存嘅，咁啊当然佢冇话佢直到永远嘅，咁啊佢当年都喺2016年卖嘅，咁都过七年啦已经，咁而家七年几啦，咁而家就终于连个品牌都唔做啦，因为佢哋嗰档嘢都唔做手机业务啦。咁你都明啦，呢、這个你中国以外厂商要斗呢个低阶机咧，系真系冇乜得斗，呢个系事实嚟。你高阶机都仲有得斗吓，但系 Nokia 点做高阶机咧？而家 Nokia 佢宣布投入 Android 怀抱的时候咧，已经系做唔出高阶机出嚟噶啦。咁啊，所以佢净系可以做啲致密斗同人嘅机，咁你一定唔够中国嚟嘅。咁啊，结果最终连嘅成条线新生意接埋，咁嘅情况下，你个品牌都保存唔到啦，咁咪收工咯。即系我谂最就系紧张之一，不过系消息嚟嘅，一消息一个冇影响嘅，系真系唔会有咩影响。反而呢个比较有影响嘅，应该都系Apple 嗰边啦吓，即系我哋上个礼拜讲到一半，唔系讲到一半啦，上个礼拜讲完，佢又有新花样走出嚟啦。佢出咗嚟新方案啦，先讲呢、这个应该系欧盟之下嘅，因为净系欧盟先强制要求佢喺第三方度去嘛。 嗯， 我咧佢就俾三个 plan 俾你，一个 plan 咧就15-30% 俾佢抽成啦。咁呢个就似而家呢个情况啦，15%因为小型嗰嚿嘢。咁一个咧就我哋上个礼拜讲嘅3% 个手续费，咁再加10-20% 嘅抽成。数目少咗嘛？少咗喺边度咧？就系佢而家新揸咗一样嘢，就系佢话噶每一个不重复用户嘅首次安装，要每个人要俾0.5欧，用欧嚟欧罗啦，因为系净系货欧盟噶嘛。即系话，譬如180再下载，咁啊成为50万了，系咁样计，真系咁样计啊。咁门槛就系超过100万先收，但系你100万啱啱到达嗰阵时咧，你就会收到一张50万欧罗嘅 invoice 噶啦。前面嗰100万唔系免咗你啊，只不过系前100万唔收字啫。咁啊，然后仲有另一种嘅就完全唔用，即系佢唔使收抽成，只需要俾啱啱提到嗰、那个每次首次安装嗰个0.5欧嗰嚿核心技术支援费用。但第一个就系你用我嘅 OS 呢嚿嘢就已经使用咗我嘅技术啦，所以我要收翻你钱。合唔合理先讲，先唔讲先。但我觉得我唔系好接受到嘅地方，就唔系话佢收呢嚿钱，系佢不分你收唔收费，即系你收费嘅咧，或者系嗰啲内购嗰啲啊，即系你大家货金啦，简单最明噶，嗰啲我都理解嘅。 第一就唔理你有冇货金，总之唔理嚿嘢有冇系唔赚唔赚钱嘅， 收唔收钱都好， 都照收。 佢唔理你收唔收钱，甚至唔管你赚唔赚钱，都照收。我觉得有少少回旋余地啦。即系咧，你系冇错，免费软件唔代表唔赚钱嘅。 即係有部分係你開咗隻 app 之後呢，係你入面會有廣告彈出嚟，淨係靠廣告去收錢㗎嘛。嗯、先講一啲你流量唔太大嘅嘢呢嘅 app 呢，嗰個廣告基本上賺唔到咩錢，即係過來人經驗嘛。咁啊，唔緊要，因為你賺錢所以佢收你，我都仲可以接受。但有部分 app 呢真係做公益㗎喎，佢真係純粹就係做即出嚟，可能係爽啦。咁當然你做爽嘅未必會去到100万嘅，但有啲有部分就真係佢做做下，突然間好多人用㗎嘛。咁、嗯、你咁样去收佢，仲要收得唔平喎，大佬。 几贵呀、啊？ 你5欧应该系4蚊嚟，而家应该系港币一个，系几收得几贵呀？即系咁样会唔会又调翻转？我先唔讲咩公益嘅嘢，对佢哋本身嚟讲都唔系一个好事嚟。即系咁，到时会到时嗰类型嘅开发者啊，咪可能会选择咁，我冇落搞咯，唔搞啦。虽然啊，先讲如果你完全用旧条款啊，你可以用继续维持旧条款，就系、是、完全唔使俾钱嘅，因为你佢而家系讲紧新协议先会收，先会收呢个钱嘅。 即系话如果照旧用翻喺翻 App Store 面摆嘢嘅话咧，系完全唔使理会嘅呢、这个嘢系。 你以前做咗，以前做落嗰啲唔会追收你，你只要唔换，当然你手贱要换去新计划嘅，咁啊你自己嘅事。 系啦，但你如果唔换继续做落去嘅话、啊、，OK 得冇问题。 系啊。咁但係如果我新开发一个 app 係即係譬如我哋香港而家最好用嘅九巴 app 唔係九巴出㗎嘛，大家知㗎嘛。咁一类似嗰啲咁嘅嘢，咁你咪会俾人收钱囉。如果你日后先去上架嘅话，上咗架嗰啲就话啫，咁你后始终都会有后来者㗎嘛。咁我觉得佢可能可以俾个啦有样嘢出嚟，即係譬如话你都要审㗎啦，真係你嘅 app 都要审㗎啦，你可以审到佢完全冇任何获利元素。又或者是再窄啲，我要话我要申请呢个公益 app 嚟嘅，即系譬如话我承诺以后都唔收钱嘅，又或者系佢你审噶嘛，你审嗰阵时咪已经知道呢嚿嘢系咪为公益噶啦，咁嘅情况下你咪俾佢免费咯，我咁样会好少少，即系而家佢划一嘅话咧，会有少少打击人嘅积极性，唔系积极性咁简单啦，我真系要开善堂先可以做呢啲 app 噶咯，之前已经话嗰啲人开善堂噶咯，而家唔单止要开善堂，都要贴钱开善堂喎，大佬。我觉得有啲矫枉过程了。 欧盟多得欧盟啦。 你要转个方法收钱，我觉得 OK 嘅。 不过系咪净系欧盟先得？呢个系净系欧盟嘅规律，佢就净系全球啊。 唔肯定，但系相信系，因为佢公布嗰啲全部捻部都用欧罗啊嗰啲计嘅啫嘛，应该就系嘅。我唔肯定。 咁冇计噶啦，要欧盟嘅问题。 因为只有欧盟先可以俾你用呢个第三方嘅嘢嘛。咁如果佢系数辣到落全世界嘅话咧，我就真系只系讲句多谢。 咁有个欧盟咁，欧盟突出系屎桥啊嘛。欧盟你搞急佢，咪还拖咯。 唉，知你唔妥欧盟啦， 系不嬲都唔妥佢啦。 好，咁我哋讲翻啲都会辣到我哋少少嘅东北方轮局相关嘅嘢啦。嗱，容许我再耻笑多次，虽然我上次已经耻笑过啦、我再重新再耻笑一次。神圣罗马帝国以后要改名神圣罗马帝国括弧笑了。 咩事？ 真系攞个笑事啦。首先我哋上次讲 Ivan 嗰单嘢已经讲咗㗎啦。咁然后唔知系你呢个玩 ACC 人开脑特别多啊定系乜嘢。我知呢个地图包扫晒我哋全部听众添。扫埋自己啦唔好意思。咁啊有人呢就走去投诉呢个黑白功课，咁如果你系罗利控啦，直接讲啦。如果你系罗利控嘅话咧，我谂你应该听过呢个名噶啦，黑白功课阿川宇维嗰个嗰档嘢，咁啊专卖呢个罗利铺针嘅，好似又唔系罗嘅，不过佢本人中意画罗啦吓。咁有人走去投诉佢，咁啊本来你仲谂紧啊边个又系嚟又继续投诉，咁跟住就嗰个二次系投诉者。即自称咁咗呢啲嘢，理论上系唔应该泄漏出嚟噶、除咗本人承认之外，就二车嘅投诉者就话：点解可以投诉？我要搞大单嘢佢，佢去凸显呢个二少法管埋二次元系几咁荒谬嘅事。我即我唔知道，真系唔知系 A C 字人嘅特别 key 啊，定嗰条友仔特别 key 啊，定系东北方轮国国民特别 key 啊？即我真系冇谂到会有人。开到咁嘅地步啊！老老实实，你话佢攞白卡嘅老信啊！你咁样搞大件事系完全无助于呢件事，呢件事嘅，因为成件事我已经讲过啦。成件事之所以建立得体系嚟，就系源于大家唔理佢，唔提，唔存在，唔好掂佢，旧屎唔臭就唔好理佢。结果你就仲要唔单止督咗，本来督有人投诉 要做嘢都系被逼噶啦。佢嗰边都一个头，喂大佬，人哋投诉我咪要做咯，我冇办法噶，规例规定我俾人投诉就要做，我唔可以食案噶。即系佢都系一个喂大佬都唔想做噶，大佬。即系佢言下之意其实就讲紧冇人投诉，咪唔使做嘢咯。但系我哋友仔卡捻到就系同你讲，诶、欸，我要突出呢个嘢，几有唔公义啊！我哋应该光明正大，我哋正言以次言嘅嘢，我哋应该光明正大咁样做。 冇玩啦，落嚟嚟噶。 哇！真系我真系唔怕神一样嘅对手，真系呢啲咁嘅猪队友，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叫队友啊！真系，即系啊啲。即系，唉，唔系东北方啲人嗰啲普遍政治素养都系低能到咁嘅地步噶啦。 我唔系政治素养问题，纯粹个人低能啫，傻閪 即系啲逻辑思维，啲嘢，即系诶，顺带一提，对，原来佢哋系到中学为止都唔使上逻辑课，即系 傻閪特别多。 结果就逼到诶，阿边佢唔系一个法定机构嚟，嗰边仲要出嚟讲话，我哋唔单止要处理呢件事，我哋要重新去考虑去定去点样去搞对于二次元嘅嘢，我哋要点样建立个通则，然后个通则揿出嚟，哦大镬了，即係我咧真係阿河，真係仲大镬过咩呀，就一直情人真真佢点样为之就儿童色情，哦大撚镬了。 玩烦啦又。 佢仲大捻镬过咩？就系、是、又系嗰啲咯，设定300岁嗰啲嘢冇，即系你叫自己度 Japan 可唔可以抄下嚟日本点样做啊？人哋日本就系、是、OK， 你话你系过咗18岁就得噶咯。即系当年我要重申一次，当年点解会咁样咁认同就系高高技术情况下，系因为嗰嚿嘢根本就系咁样先可以俾人过。如果唔系，件嘢系直情通过唔到嘅，会因为俾人嘈得太紧要过唔够到。点样认定啊？佢就系话哦。画得似个犹太小睇小学生睇型乜乜七七嗰啲，不过我谂嘅哦大镬咯，又系呢啲嘢，又系我望落似只鹿，咁就系啦，即系甚至仲要爆仲大镬啲咩三头身啊，个睇个睇个样细啊，眼比较大啊，全部都计晒，我谂 OK 同呢个鬼佬世界一样，即系仲大镬啲，鬼佬世界就系鬼佬觉得似鹿就系鹿。都仲想要系佢哋讲一次咯，但系佢哋咧，我唔知佢哋系唔知我哋东北方比较迷信嗰啲度量衡啊，即系将啲嘢规标准化，即系一个人点一个人点样先维持罗啊？正常系大家都系凭感觉噶啫嘛，咁当然有啲数据可以攞出嚟嘅，咁佢就话我、哦、投身去到某个地步以下就算系罗啦。咁即系所有 Q 版 SD 3.5 投身全部收皮。Tifa 直接俾人变咗罗了，当年 FF 嗰阵时旧原版啦，嗰阵时系 3.5 头身噶嘛， 嗯， 都变咗罗啦，即系咁啊，仲不过都系同鬼佬一样，都系会睇波嘅，我非常肯定话你听，非常负责任话你听，无论日本定系鬼佬世界，都系睇波嘅，即系大波就相对唔会比较唔要判定佢系儿童。呢、這个系即系全世界都系通用嘅，即系 巨星人系巨星人安全啲。 咁啊，佢仲要讲到明打格系冇用嘅。OK， 有时亦都唔能够完全怪佢啊，因为毕竟嗰个系行大陆法嘅地方，大陆法就系讲成文法，成文法讲嘅嘢就系所有嘢都要白纸黑字写落去，就唔似我哋行普通法嗰啲讲判例啊。虽然呢个系咪因为咁样原因，我唔肯定啊。总之佢而家就系讲紧你逼我啊嘛。我哋而家有就同你立通执落嚟，佢仲倾紧嘅，但系而家现在嘅方案就系咁样。我相信佢会有听嘅，不过容许我串到你一次。嗱，咩叫做不惜讲大话都要维护嘅神圣罗马帝国，系几咁空中楼阁，就是这么回事。佢哋而家就变成同香港一样，一样都系有把刀悬喺你头上。佢话你系就系了，你完全依赖嘅就系佢唔执法。你嘅唔犯法系依赖佢唔执法，咁即系话我杀人佢唔执法，我都唔犯法噶咯。你咁样讲嘅话，系啊，冇错 ，exactly 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自己咯，即系我嗱，你唯一祈祷嘅就系而家一头兴嗰阵时攞嚟讲两嘢，跟住冇人提，唔提唔存在，咁啊放低咗件嘢，随住佢哋而家入法会，而家嘈，佢哋嘅立法会而家嘈捻到黐筋， 算啦， 咁啊而且换咗届啦，咁啊睇下会唔会当冇回事，唔提唔存在，冇人记得这回事，咁啊继续去做呢啲嘢，因为毕竟咧，其实台湾政府唔系冇执过法嘅。即系咧，佢其实偶不尔都会听到喺 FF 入边有人俾人拉嘅，不过应该系冇打格，纯粹冇打格而俾人拉嘅啫。 咁但係既然你提得出呢样嘢呢，你知道台湾政府好多法立出嚟呢係唔執法嘅。到有事嗰时先会攞出嚟嘅。譬如黄某人啦，即啲选择性執法呢啲嘢。咁呢大家都有知道㗎啦。咁啊，所以冇噶，你即系你谂住个台湾，因为咧而家呢个全世界咧都好旨意咧呢个台湾嘅部分嘅，因为台湾系唯一一个地方可以呢、这个事实嚟，系合法唔可以合法，最少冇俾人拉啦，去出版到呢、这个萝莉兼武格嘅萝莉嘅漫画嘅，即系主要系未来数位啦。咁啊，阿未来数位嗰个 CEO 定新闻咧，阿韦忠成啊，咁啊走出嚟都讲咗啦，都系啲官腔废话嚟嘅啫。不过就有少我就话我哋会检讨未来出版嘅方向咁啊出质。咁即言下之意就系、是、如果佢真系向呢个我哋唔想落见嘅方向去发展嘅话咧，佢哋有可能唔再出无码嘅 H 漫，甚至可能唔再出 H 漫了。即系咁啊！我就只能讲多捻借嗰啲猪队友啦。系我哋讲即系 罗尼康啊，不嬲都冇乜人权噶啦。你唔系第一知啊？ 咁已经唔再关呢个平台唔平台事噶啦，老老实实。即系呢个唔系行政处分，而系刑事犯嚟。即系因为如果你行政嘅，行政当局系有权唔罚嘅，但系刑事去咧就冇噶啦。刑事系一定要罚嘅，只要俾佢知道，只要俾当局知道你发生。而家唯一最后你可以寄望嘅一丝空间就系佢扮睇唔到，咁咧就仲可以有，即系但系依然都系啱啱讲嗰样，就系佢唔执法咯。即系咁但系冇办法噶啦，即系 认命啦你， 算啦，生完啦。咁啊，台湾之外，日本、美国嗰啲都有嘅，不过都系天气报告嚟噶啦。Facebook 之前压咗嘛，然后到 Twitter 呢就有呢、这个就唔系淨係关螺丝㗎啦。咁虽然我见好多螺有好多画师都濑咗嘢，我冇份，不过唔知点解。咁就係佢哋个 tag， 佢哋个会俾人强制上咗个 tag。佢话我哋个成日有个通知你呀，我哋而家你强制上咗个 tag， 乜乜睇睇睇睇，我哋怀疑你有个咩呀，咁所以你出嘅文都会有相关。我听到有两种。主要有两种啦，我唔知系咪有其他啦，就系、是、一个就系、是、同政治相关嘅，啊咁我算三种啊，另一种一种咧就系你话佢哋话你操控铺啊，即系主要系讲广告嗰类啦，但系中嘅人即系话有反鬼咗出嚟啊，可能嗰啲人都有中嘅，中嘅人都系讲都系啲见证嘅人嚟噶，即系喺推特上面讲政治嗰啲。咁但系佢中嘅就唔系纯粹话佢讲政治，有种系喂一种系讲话佢唔系话纯粹话唔系话佢讲政治啊，但系话佢咩煽动仇恨、暴力什么心分咧的嗰啲嘢啊，咁啊又主要见呢两种搞见证嗰啲，咁另一种就啱啱讲嗰种啦，你画图嗰啲好多就话佢个图有色情成分，咁啊落咗个贴，咁啊我就好似冇事，咁先讲最近嗰张系我自己落嘅。因为我咬底，你先我呢啲好眼咬啊，俾人劈过一次之后，我咬我抽筋，我成日都谂住几阵时轮到我，即系喺我哋某个圈子入边，成日讲紧大家赛季嚟啊！ 你反省下啦，仲会俾人 ban， 证明啲嘢唔够咸啊！ 唔 no no no，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正正常常嘅人，几多人都有，系玩得非常常，健康度有啲过头嘅都会俾人 ban， 即系证明唔够红咯， 即系完全唔中意睇嗰时，即系。 加油啦你！ 唔知佢个标准系乜嘢？我啊好捻，我捻牛底啊，老老实实唔咸嘅都会濑嘢就讲紧啊咁啊，即系不过Twitter 突然间好严，就都唔系新闻嚟啦，而且 有喺美国炸人噶嘛？ 呢、这个应该系新嘅，又唔知系啲咩事嘅新嘅嘢嚟，之前系从来冇试过咁样，突然间佢落车咧。即系佢将你嘅人落听啦，其实就一路都知嘅。 因为咧，我所听到咧就我知道，其实咧就简单讲就系美国班死仆街议员又喺度演肉林，咁啊滴咗成班。 哦，你话啊滴咗阿朱西上去？ 系啊，滴咗朱西。咁阿 Linda 姐已经话到，阿 Linda 姐话到明噶啦 ，X 会尽量会保护儿童诸如此类，咁啊做啲嘢咯。屌！ 我觉得你最少应该叫阿朱西讨下咗啦。你就咁嗰个不痛不痒嘅道歉算系乜嘢啊？真系你有冇睇到嗰段片啊？ 有睇，即系讲你不过其实 Facebook 唔系好严重啊嘛，因为 Facebook 其实已经系佢好捻干净噶咯，干净到叫做咩黑人憎嗰只嚟噶咯。 佢讲叫佢道歉嗰个系话有人因为喺 Facebook 上边嘅霸凌有人自杀。 黐线，关我鬼事！ 佢叫阿朱西同嗰啲受害者同嗰啲人嘅家属去道歉。嗰个系咁样嘅，不过就我落见佢俾人屌嘅，其实 啊，主细啊， 所以我觉得戇鳩完嘅，戇撚鳩， 冇乜效咯，主要系 冇揾位啦。 唉，唔讲啲唔开心嘅嘢啦，讲翻啲开心啲啲嘅嘢啦。4080 Super 终于出咗啦、嗯，好消坏消息就系佢完全 high 唔到4090，哪怕系 D 嘅编皮，即系4090 D， 即系再阉割咗嘅4090啦。咁、嗯、佢唯一嘅好处就系官方定价跌咗1000多蚊。因为去到8000多，应该系最终嚟到官香港应该8000-9000啦，差唔多呢个数，叫做平翻啲咯。之前个价钱就太捻臭啦，409070%运算能力，409070%嘅价钱，会唔会太过分少少咧？你个价性比竟然系同呢个4090一样，仲要未计你 RAM 少啲嘅。OK 啦，咁而家4080 Super 有人咯，会唔会 high 到接近4090嘅隧道呢？先讲佢有一个不可改变嘅地方，就系佢鉴生少咗 4GB VRAM， 你知 Nvidia 啲 VRAM 系同金一样咁贵啊嘛，可能贵啲添啊，嗰嚿嘢断根清系嘛，唔紧要啦。咁4080 Super 同呢个4080基本上一样，薄得的咁多多。如果大家都超咗频嘅话咧。咁就个分别就近乎零咁嘅程度，即系误差值范围啊，竟然系咁。佢唯一嘅就系个官方减咗价，但系调翻转讲就系、是，而家你边个喺市面上用4080正价去买嘅？我讲声土豪大哥，真系睇买嘢唔使睇钱嘅。即系虽然你咁土豪，唔知点解你唔买4090啊？ 冇人啦，有问题。 4080喺呢头出完一个月都唔到，就已经劈价劈咗1000蚊啦。你官方而家先讲啊，当然你可以话可能佢实际出咗嚟之后，会再相对应地再劈多嚿，咁可能系啦。如果系嘅，咁就还好嘅，咁就算系一个4080应有嘅价钱。咁佢个性能本来就系一个4080应有嘅性能嚟，冇所谓嘅。佢只不过系唔系应嘅，唔系应有嘅价钱啫。咁如果你两段劈价之后，咁可能可以啱用，但系我谂都系嗰句，你要喺到4080嘅话，你不如咬埋4090算够数咯。虽然4090有之前咁样加完，而家香港应该卖到14500噶啦，最近都几阴下啦。咁啊，另外仲有一个这个就传闻嚟嘅啫。之前讲咗好耐噶啦。咁啊，4090 Ti 或者 Super 啦，唔知佢点样，因为传闻中系规格。咁啊，有漏料出嚟，咁系咪事实呢？我觉得事实可能性非常之高嘅，同大家期待完全吻合嘅。除咗个频率，个规格咧就系比4090多咗。8 SM 即系等于1024个CUDA 芯，多1024个 CUDA 芯，比我想象中弱嘅其实。咁因为佢连个时脉都冇提升到，佢仅仅提升咗个 L2 快取啫，72升到96，呢个对性能其实72已经系偏高噶啦。就你再加个会提升到几多性能咧？我成怀疑。个 bandwidth 多咗由 1T 多到 1T 加到 1.1T，RAM 由呢个 21G 加到23G， 即系算系官方增大咗少少，佢个流水线依然系384个，所以就应该就唔会多咗太多嘅，但系佢应该系要出嘅。我之前都讲过啦，4090原本都已经系俾人锯咗一刀仔嘅，轻轻地切咗一刀，佢唔系一个完整嘅102核心嚟嘅。咁佢呢个都依然唔系完整嘅102核心啊，因为完整嘅102核心应该有142个嘅。不过就传闻就系 Titan 复活40系咧，一路都唔见有 Titan， 咁而家终于见到啦 ，Titan 40系嘅 Titan， 咁就会系满血嘅142个 SM， 即系18000，唔记得几多个数啦，总之但系时脉依然系唔会上啊，喺传说中入边啦，只系 RAM 多咗一倍，因为佢我之前都讲过啦，你个火粒换咗之后咧，佢就会打 double 噶啦。其实4090依然可以咁样做嘅。Titan 咧，只能讲根据平常嘅价钱嘅尿性咧，你买咗 A100 都够啦，会系咁嘅程度。所以40 Titan 咧，因为名未知啊，咁到底有几有效咧，就唔知道，即系咁啊。显卡呢边就大概系咁啦。咁啊，最后仲一个咧就虽然我而家呼吁大家听到嗰时咧都 too fucking late 啦，但系道义上我哋都要睇一睇啦。曾经大家都应该听过一个喺呢个 YouTube 强制挡咗挡广告。反广告呢个嘢之后呢，大家传咗一段时间一个叫拍宴啦，好受欢迎嘅，就係将你个广告好似100倍加速，唔记得几倍啦，总之系你个广告一瞬间一两秒嘅程度啦， 你会知道个广告存在，因为你会听到有声，即系你嗰个系就而家窒窒窒，系咁多噶啦。咁当然如果佢系出问卷嘅话，会卡住咗喺度嘅，唔计啦。总之就系一个加速嘅拍烟咯。咁佢传出咧就系我收到消息几日前录音嘅一个礼拜之前，就有人回报个作者话：，喂，你嚿嘢系咪搞咗啲咩嚟？佢同我要求新嘅权限、哦。有啲有订阅嘅用户就话：，喂，我要唔系话收一次钱噶嘛？做乜又要再收一次钱噶？咁然后一个作者，原作者就话：，喂，我一个月之前就将这个包烟卖咗俾人噶咯，但系我嗰阵时就已经同嗰边有签约成，去限制对方唔可以攞过嚟恶用噶。我唔知系佢系天真啦，定系咩啦？咁总之就系 傻嘅，真系卖出去就冇啦。 本来佢有强制手段嘅，据说啦，我唔知啊，因为佢买佢嗰个又再转手，转咗手之后嗰个又再转手，转咗三四次手之后咧，佢完全冇办法去控制到后边点样喐嗰件嘢啦。结果嗰度又即老实讲啊，你走去买呢啲嘢咧，通常都唔系睇好佢嘅前景噶啦，通常都系蛊惑嘢嚟噶啦。咁啊。咁佢知道呢件事之后，咁就将个即系提出申诉啦。不过佢件嘢个控制已经唔喺嗰度啦嘛，佢都将佢原本无加料嗰个拍烟就重新上咗架，而家叫做 Footbot Original。如果你现在先知道呢件事嘅话，虽然可能都 too fake 嘅啦，杂林摁烟衰去。咁改，如果你真系仲需要呢件嘢嘅，咁你改翻装翻嗰样嘢，或者可能你听嗰阵时已经解决咗呢个问题添，唔知道。 间唔中会充机批烟，间唔中出现咁问题嘅。 咁不过呢件事净系影响到 com 同埋用 com 核心嘅 Eggy， 唔关呢个Firefox 犯款事啊。边缘人的胜利，因为 Firefox 系另一嚿，佢冇卖到嗰嚿嘢出去，所以佢 Firefox 系仲系冇影响，虽然佢已经冇再更新了。 嗱，讲起呢样嘢咧，头先我讲就系、是。其实我之前个 com 咧有个 put in 咧就系咩开位 key， 因为有啲网站咧佢会夹硬 key 唔俾用开位 key 噶嘛，咁有时 cap 文字咧，我就或者复翻或者咧就写一段文字做翻译咧，我唔方便，咁我装 put in。突然间有一日话冇做，你呢个 put in 突然间你个 put in 又咩会有开有保安问题，叫你铲咗佢。我吓咩事啊？突然间咁我而家铲咗佢啦。呢嘢我成日觉得呢个好危险嘅，如果佢 bot 咁更新嘅话。 嗯，呢、这个都系嘅，其实老老实实，有时唔好咁懒咯，即系我奉行嘅就系够热够屎唔够人，唔好搞佢，佢冇咩运行问题，你就唔好咁手多就系更新，除非话有啲咩漏洞啊嗰啲嘢，即系有需要嗰阵时候或者有安全问题嗰阵时候你先要更新，呢、这个应该系常识嚟嘅，虽然好多人都懒，其实自动更新基本上就系懒。哦，咁就如果你而家先知道，咁我只能讲，可能你已经过咗成个月，甚至有多啦。 不过唔好话，自从咧，水管咧用咗啲咁嘅极度手段去逼你班友去俾钱之后，其实系真系多咗人去买佢个premium 嘅。都系嘅。咁呢嚿嘢其实呢件嘢另外一个杀伤力大嘅地方，正正就系因为咧有唔少嘅 YouTuber， 嗱我唔想指明，我唔系指名道姓，因为真系唔少。是会推荐使用呢嚿嘢嘅，主因就是如果用挡广告嘅话咧，佢哋会冇收入嘅，佢哋会冇广告方面嘅收入嘅。但系如果你用加速广告嘅话咧 ，YouTube 其实要俾嘅 ，YouTube 系照要俾钱嘅，所以佢哋呢方面佢哋就唔会阻到佢，所以就唔少 YouTuber 都有推荐到嘅，所以就都几大镬吓。而我亦都冇嗱，我当我孤陋寡闻啦，可能系纯粹我睇唔到啫，因为我都几依赖。YouTube 我系几依赖演算法嘅，可能啲人仔唔推啦吓，你大家明白呢啲嘢本来就正常系唔会推噶，YouTube 点会推嗰啲到自己买嘅嘢啫？咁可能有人做咗，有人澄清翻嘅，有人佢警告翻，但我系暂时冇见到当初就推嗰啲嗰扎 YouTuber 有边个去提翻呢件嘢。咁系嗱，我唔想去恶意推断佢哋到底系咪因为惊啲人因为咁而卸载咗佢，而佢再重新用翻咧挡广告嘅嘢，我唔知道。亦都唔想咁样推断佢，但系我暂时真系未见到。咁啊，点解佢呢个相对影响严重就系因为多人推，一时之间又基本上每一个讨论区每一个谷都见到有人讲过呢件嘢，推唔推荐咧？回事，总之有人提呢件嘢，即系咁啊。 好啦，咁下个再下个拜啦，咁就新再见啦，拜拜。 拜。